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燕无师以两根手指抵在沈乔的背后要穴，令沈乔将手中朱阳册残卷念与众人听。在外人看来，是燕无师在威胁他，只有沈乔知道，对方似乎用了某种秘法，瞬间打通自己身上某些堵塞的脉络，一股暖洋洋的真气随即流遍全身，眼前的视野逐渐清晰，看上去倒与常人无异了。谁也不会想到，沈乔这条命还是燕无师救的。但即便两人有过这样的渊源，沈乔也绝不会认为燕无师会对自己另眼相看。他心里隐约有个模糊的想法，对燕无师这个人又多了一层含义。沈乔认命地拿起那个竹筒，慢慢地旋开，从里面抽出被卷成一卷的竹简，竹片削得极薄，展开来之后竟也差不多有三尺来长，上面的字很小，但此时沈乔眼力暂时得以恢复，借着月光倒也能看个大概。所有人目光灼灼，俱都望向了他。若这些目光也能化为实质，沈乔估计全身上下都已被烧出无数个窟窿了。他眯起眼，端详字句，慢慢的一字一句念出来： 脾藏意，后天为妄意，先天为心。 一个毫无内力的人，音量自然是寻常，但在场大多耳力过人，依旧能听个清楚明白。竹简上的内容不多，沈乔的速度再慢，至多半个时辰不到就念完了。他口干舌燥，将竹简还给燕无师，后者把手从他后背心移开。沈乔只觉那股洋洋暖意一下子荡然无存，眼前又慢慢恢复黑暗，而且兴许是方才用眼过度，双目像被火灼烧过，发烫似的疼痛。他不由一手捂住眼睛，另一只手借由竹杖稳住身形，微微弓着腰喘气。燕无师没管他，兀自拿过竹简，袍袖一震，没有二话，手一甩，那卷竹简立时化作齑粉，消散在半空中。所有人目瞪口呆， 朱阳册残卷何等珍贵之物，竟让你给毁了。 没了的才叫珍贵啊，方才他已念了，既多既少那是你的事情。 慕容逊喘着粗气瞪他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燕无师拍拍手，掸去衣袖上的粉末，直接转身就走，毫无恋战。这世上能拦下他的人不多，雪亭禅师没有动，其他人只能眼睁睁地瞧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之中。白荣顾不得身上还有伤，紧随其后跟着而去，却不是为了追燕无师，而是为了赶紧找个地方将方才自己记下的内容写下来。慕容逊和拓跋良哲都望向慕容沁。 走。 是家主。 云父帮主今夜受惊了，还请带贫僧向窦帮主问好。 大师慢走。 虽说拦下云拂衣也有雪亭禅师的一份子，但此时残卷已毁，完全没了兴师问罪的兴致。待雪亭禅师和慕容沁一行几人离开，他让胡言胡语将手下两位堂主都扶起来，又对沈乔和陈宫道： 你们今夜的无妄之灾全由六合帮而起，此事甚为抱歉，不知二位接下来想要往哪里走，若是方便，我们可以顺道送你们一程。 这要是换作之前，我肯定兴高采烈地应下来了，但今晚可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还是不要跟他们离得太近才好。可是跟着他们也许是唯一能入江湖的机会了，哎呀，到底该如何是好啊。 多谢您的好意，我们原是打算南下投靠亲戚的，没想到会遇上这种事情，现在心里害怕得很，只想加快脚程，快些到南边。我们不是江湖人，也不想牵扯进江湖事，还请这位娘子见谅。 方才你念的那些内容自己可还记得？ 我等自幼家境贫寒，表弟大字不识，我也只是粗通文字，没读过什么经典，加上眼睛不好，那位高人也不知用了什么神通，方才将手抵在我背心，让我看见了竹简上的文字。等我念完，他的手一离开，我就又什么也看不清了，更不要说记住。 也罢，我们需要连夜赶路，就先走一步了。两位若是有急事求助，可至城中六合帮分堂报上我云拂衣的名字。 多谢娘子。 多谢。 云拂衣见沈乔目无焦距，眼白处微微泛蓝，的确是眼睛有病的模样，心知他所说不假，难免有些遗憾，没有勉强。云拂衣等人并未多做停留，他们甚至连那两口箱子也不管了，胡言胡语带上两个受伤的堂主连夜往城里赶，偌大的寺庙一下子变得更加荒凉。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内，陈宫轻轻拍了一下沈乔，声音依旧压得很低，生怕被人听去了似的。 哎，他刚才让我们一起走，你怎么不答应下来啊？跟他们一起走不是更安全点吗？ 那方才我说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阻止我呀？直接提出要跟着他们一起走。 哎，那比起他们，自然是你更为可信了。 那位云副帮主邀我们同行，估计只是怕自己听的内容不全，希望我们一起帮忙将残卷默写出来而已。今晚这件事之后，外界肯定很快就会得知消息，千方百计想得到残卷的副本。我们与他们同路，到时候真有什么危险，我们就会第一个被抛出来。 难怪，我说那婆娘怎么突然那么好心呢？原来是早就藏了一肚子坏水了。哎，要不是你及时制止，我还真就跟他们去了。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罢了。那个朱阳册既然如此珍贵，他们生怕遗忘，肯定会找地方先默写出来。这些默写的版本一定会成为人人欲夺的抢手之物。我们不是江湖人，跟他们同行只会被殃及池鱼，却没什么好处。 嗯，你说的对。哎，从前我见过六合帮分堂在抚宁县威风凛凛的样子，想要加入他们。但经过今晚之后，我是不会再抱有这个幻想了。我半点武功都不会，进去了估计也只能一辈子打杂吧。 两人一道往回走。此时距离那场变故已经过去小半个时辰，沈乔才感觉眼睛疼痛烧紧，只是一睁开眼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又回到起初最糟糕的情况。 刚刚验吴师那一手，很可能是将我原本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眼睛，用什么办法一下子提升到了最佳状态。可后果就是短暂带来的光明，也许需要更长时间去恢复。如今算是彻底领教了此人的凉薄无情，料想当初他出手相救，只怕也并非出于什么好心吧。但今晚他会出现在这里，难道真是巧合吗？ 你说刚才那个小和尚是被人假扮的，那原来庙里的住持和那两个小僧呢？该不会已经被灭口了吧？ 沈乔没有说话，也许是他的沉默表达了某种暗示。陈宫脸色发白，也不说话了。自诩天不怕地不怕的他，第一回深刻认识到强大实力的重要性。在这种世道，若是没有相应的实力，随时都有可能沦为牺牲品，死得不明不白。寺庙老住持和那两个小和尚果然都死了，尸体就在老住持的房间里，凶手甚至没想过遮掩一下，直接就让他们横七竖八躺在那里。陈宫看见时腿都吓软了，也没有力气帮他们收敛尸体，直接连滚带爬地跑回去，直到看见沈乔才稍稍平静一些。沈乔虽然双目失明，可他即便是安静坐着，也能莫名给人一些力量。 哎呦， 人是不是那个扮成小和尚的女子杀的？你说他那么厉害，让他们不能动不说话不就行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呀？ 也许这是他的行事作风，有些人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，他们自诩能凌驾于别人的性命之上，好恶全凭喜好。 我绝对不能成为任人宰割屠戮的人，我要成为凌驾于别人的人。 相逢即是有缘，老住持出借寺庙给我们住，也算与我们有恩，明日一早你我一道给他们下葬了吧。 好。 陈宫一面回答，一面想起今晚见到的那些高人，他呆呆地看着地面，老住持尸体上干涸的血迹还在他眼前晃来晃去。今晚发生的一切对他而言完全颠覆了过往几十年的所见所闻，他还沉浸在这种震撼之中，久久未能回神。比起沉稳冷静不沾尘俗的雪亭禅师，自然是张扬乖戾任意妄为的燕无师更能令他兴起崇拜之情。翌日一大早，二人草草埋葬了住持和两名小僧人之后就进了城。经过昨晚那件事之后，陈宫俨然成了惊弓之鸟，片刻也不愿在城里多待，远远看见六合帮分堂的招牌也不愿意上前，只想拉着沈乔快点走。沈乔哭笑不得， 六合帮分堂，咱们还是快点走吧，别又惹上什么事端了。 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的，他们甚至不知道咱们的姓名，只会冲着其他人去，你不要担心太多。 我觉得他的担心是有必要的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昨天夜里光线暗的，奴家也没发现郎君竟生得如此精巧，险些便错过了。 这声音娇滴滴的，听起来异常熟悉，难道是…… 陈宫觉得声音熟悉，浑身一震，抬起头便看见一名少女坐在墙上，红衣乌发，金环束髻，正冲着他们巧笑倩兮，全身上下除了声音之外没有一处与昨夜那个小和尚吻合的。这样美貌的女子换作往日走在大街上，陈宫肯定要多瞄几下，但此时他想起出云寺里那三个和尚惨死的情状，只觉得阵阵发冷，竟连多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